江一省， 大胆 脚踢苏杭二州， 混账！ 广东好汉志气高，广东好汉请英豪，少林拳 好 追风暴，铁砂掌八卦刀，十只猛虎杀尽土霸强徒，广东好汉武功好，广东好汉抗满楼，马龙蛇是标将，炮共虎头雨鹤十套武功，摄服妖法神武，广东好汉誓将家国保，广东好汉决把群魔。